这不对，占我便宜啊。 这怎么就占你便宜？这不是做戏吗？ 还剩下六个角色，我挑剩下是你的。 行， 嗯， 有个老院子， 这是怎么个角儿？ 主角报事的。 我来，我来。 嗯嗯 嗯， 有个小丫鬟， 这丫鬟你来吧。 有个石守信， 这是怎么个人呢？ 窦燕山的姑爷。 我来，我来。 嗯，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这是怎么个角？ 是石守信的夫人。 我来，我来。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我来，我来。 小生高同。 高同谁呀？ 高怀德的干儿子。 我来。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的快乐之旅的主题就是欢乐戏曲游之地方戏腿子活。不仅相声老演员上演过斗公训女这个段子，青年的相声才俊也将这个段子进行过全新的演绎。像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先生就和他的搭档于谦一块合说过斗公训女这个节目，俩人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呢，进行了许多巧妙的处理。比方说俩演员开始登台表演啊，原本应该坐在两把椅子上，而郭德纲别出心裁的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板凳，他跟于谦呢在台上一高一矮的搭配，让人看着就乐啊。不仅如此，在郭德纲的这段斗公训女当中还出现了黑猫警长当中那个一只耳的卡通形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块来听一听你们就清楚了吧。郭德纲于谦合说的这传统相声腿子活斗公训女为您送上。 桌子前面这块就是前台， 桌子后头 就是后台啊， 这边 上场门， 那边 下场门， 桌子底下 没人， 没人、啊、 桌子底下干嘛呀？ 好，来吧 啊， 来吧。 那个服装咱们就清唱。 哟 啊， 这没有装过呀？ 对，装过。 我出来也太慌，我没有带我的寿衣。 您到大名小名都知道啊？ 不是服装吗？ 是，您要穿这身出来就吓跑了。 那怎么了？ 那叫行头，知道吗？ 行啊， 有吗？什么叫行啊？啊，行头没有， 没有啊， 就这么素身， 这个就没意思了。这个， 嗨， 改天吧，改天吧。 您这是，哎呀，我这约不动您了，还您这 不是我没有服装吗？ 清唱主要， 我演一个美女吗？不是， 安人的那么大岁数没有 安人啊？那我也，你这个头型也不像个夫人呢。 您这 谁娶这样的是吧？ 化化妆啊！ 我拿你这个行吗？ 可以啊，您看能用的您就用。 那块不能用，那擤鼻涕了。 全记着呢，这位啊，一点不糊涂还。 我来这块行吗？ 行吗？ 来这块 能用是吧？ 没问题。 哎，您稍微的化化妆、 啊、 就自当行头了。是吧？ 就 好吧， 这样的是吧？ 没有没有，我再搬把椅子， 我来吧，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你来呀！净说嘛，这不是？ 你坐那边， 我坐这边， 我坐这边， 你也得搬把椅子， 那边还一把， 搬去吧， 我来吧， 来吧。没人跟你客气了，这个一点不实诚，这人这个 我这是 VIP， 这是一套吗？这这看着和谐吗？这个 你那歇腰，我这歇腿儿。嗯， 那咱们就来了， 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现在就归后台。您来把耳朵搁里头怎么样？这实在不怎么样，这 听不见呀，不 好嘛。 听不见， 嘿呀， 留一个吧，留一个在外头吧。 听不见，黑猫警长您看过吗？ 我现在先演这一只耳啊。 什么玩意儿？没有一只耳这里了， 来吧， 来，后台吧，后台吧，后台吧，啊，归后台啊。 您这蹲着像话吗？ 歇会儿吧，没到我这儿呢。 什么没到？咱俩一块儿出去。 一块儿出去啊？ 对呀、 啊。哦，你找几个乐队凑合着，咱们一块儿。 你先把那个耳朵也弄回来。别扭不别扭这个？ 你忒是非了，你这。 废话，你这 没有刚才水灵了呢。 都水在那耳朵上了。来吧， 来吧，怎么着？ 来来，咱俩一块儿出来。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这是高腔吗？这个 先来个小帽吗？ 热乎热乎。高腔要什么小帽啊？ 多好，将将将将将将，这个、 没有吉吉风，这里头 不打吉吉风， 不打吉吉风。您锣鼓经不会啊？ 我不是我演出，我不管后台乐队的事儿。 不，您得念出这锣鼓经来，我打家伙吗、 啊？那怎么着？这儿僵，僵不僵？ 僵什么呀？这儿您不懂这， 你猜？哎，你说， 我看你说的对不对？ 你说， 别想，别想，这我想什么呀？ 这地方， 快说，快。我刚要说没你拦着我早说出来了，知道吗？ 说说， 这是东切罗， 东切罗， 东切罗，打三磅半， 三磅半 啊， 三磅半， 三磅半， 一磅十二两， 买毛线呢是怎么着？ 乘以三，不是怎么着？ 没有， 怎么个三磅半？ 东切罗，东切， 这是一磅 啊，东切两磅 啊， 东切三磅 啊， 半磅进东， 不切，半磅不给切。 人买五毛钱的也得卖人家， 还是的吗？ 什么还是的？半磅就是光是东，没有那个切。 哦 啊 哦， 行，来吧， 说得很好，我很欣慰。 谁让你评价我？ 外行要我的命。哎，恩特动切，动切，动不切， 不切，你说什么？ 告诉你不切吗？ 就动就完了吗？ 不切。 朝来长暮起永和， 你叫什么牌？ 这别跟着起哄了，这就。 咦， 你叫什么好啊？ 我捧你啊！ 咱俩唱戏，你捧我干嘛？ 应该的，我是老前辈嘛。 那这他都台上了， 提携你吗？ 没用，不用不着。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啊、您得接着唱 啊！ 验引子， 引子 啊！ 你那说完，我是来引子。 哎，这引子，这本身就是引子。 你确定？ 当然了。 你说的啊，引子啊， 引子， 来来来来， 朝来长暮起永和。 引子啊，麻将和白糖，三片姜，俩枣。 要引子呀？ 你自个儿说的吗？你说来算吗？你 我说要引子了吗？ 你是人吗？你还 什么呀？戏引子呀？ 这粗吗？这个 嗨，没说粗戏的戏啊 啊！ 引子呀？ 对呀、 啊，是啊。 可好？可说呢？ 哎， 是啊。 您念呀、啊？ 我念，我是念啊。对啊，来，你猜猜，你猜猜我怎么着应该？ 您这一不会就全让我猜，这不成、啊、 谁告你不会的 啊？ 我们那是老本子，你这都改编过的了。 没改编， 我们老词儿比这个好，知道吗？ 什么呀， 不到长城真遗憾，不吃烤鸭真遗 憾。什么呀，你就划过去了 啊？ 没有， 我听听你念，你说 这还说 别想 闲人堂前列绮罗，这您的词儿 不就这个吗？ 对， 这有什么区别吗？ 那 有什么区，没有我们那个词儿好， 那也得用这词儿， 那你大不就得了吗？ 都是老词儿， 照你的走不就完了吗？ 来吧， 讨厌，来 来，你瞧瞧，从头来来。 腾特动切，动切动， 朝来长我起永和， 仙人堂前列绮罗。 什么呀？这是，这往哪儿逮你去？这个。 谢谢各位，谢谢。 实在是没羞没臊，我告诉你。 坐下。 别哆嗦了，行不行？ 怎么了？ 本身这模就不怎么样，您在这一哆嗦，你吃烟袋油子了，行 吗？什么我也听不见。 这呀，我这都白费劲。行，来吧，行，来啊。坐稳了吗？ 啊，夫人，啊，汉子， 汉子，起来吧，汉子像话吗？ 老婆汉子吗？ 呵，怎么那么粗啊？这词儿 怎么着？ 您不能说汉子呀。 我说什么？ 您得叫我老爷呀。 哦，老爷， 可不是老爷吗？ 坐坐坐 啊！你要不嫌累，你晚上就坐吧，你。 啊，夫人，阿汉朝的老爷， 汉朝的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啊？啊？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可说呢？ 我说， 此事说来话就长了啊！ 啊， 想当初， 哦， 好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蒙壮人，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 大爷姓， 你还起来吧起来吧， 司宣德 什么哪段子？ 这段我会这个， 你会这管什么呀？ 怎么着？ 斗公训女啊？ 是训吧，来吧， 您这老训吧训吧的，您要训好了，不至于这样，你知 啊？不是我怎么着？我怎么着？ 您得说话呀！ 废话，这个咱们主要是开始没配合好 啊， 没闹清楚，就这点有点小障碍。 什么？ 这点要是一过去，那一马平川， 还唱呢还？什么一马平川呀？这您有词儿 哦？什么词儿？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 不就还这点玩意儿吗？ 对， 来呀！ 您倒说呀！ 谁在乎谁？ 阿夫人， 阿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远子报来。 远子来报啊！你嘀咕什么呀？你这 讨厌！ 废话，院子来报，您院子来呀？ 哪来了？没来呀？ 没来向您赶去啊？您赶院子俩角儿啊？ 我赶院子？ 废话吗？这不是？ 我给忘了。 嘿，好嘛！什么艺术家您 就这点就是小障碍 啊， 这点要一过去一马平川， 嘿好，他老这腔呢， 是吧？ 赶院子 还得赶院子 啊 院子院子啊 啊， 怎么着？院子 院子院子来报 报啊 啊， 快点、 啊、来阿夫人， 阿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报来。 院子来报啊！ 哎，该我了哈，嘿， 谢这玩意儿，你说知道？院子来报啊！ 哦， 好到合适， 没事， 没事儿， 有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你抱他干嘛呀？ 那没那就没事了， 没听说过， 有事儿没事儿？ 有事儿啊， 有事儿啊 啊！ 哦，这不是那女的了啊？ 废，您还没活过来呢，是怎么？ 来那家院了是吧？ 当然这换了， 男的 呀， 男的我最拿手， 是吗？ 嗯、我身上我很好，你知道吗？ 哦，还有身上， 没问题。 那朝您坐呗，再来吧。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什么模样您这是？ 我得接戏呀、啊！ 哎呀， 我 还知道接戏呢你！ 我得接戏。 哎呀，行、啊，哎，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报来。 院子来报啊！ 院子报，哎，来了啊！ 这好， 太难了是吧？报， 蹦， 噔， 唱 啊！ 哇！蹦 灯台 回来吧，有这大身上吗？这个 要开打吗？我就拿枪去了，咱俩就 什么呀？ 啊， 安人跟老爷打起来了， 怎么着？ 院子也打起来了， 你不告诉我大身上吗？ 没听说过， 这没有， 没有这个呀？ 你看你早说呀，老本的都这样， 压根儿也没有新本。 我就这儿有这么点小障碍，这儿过去就 一马平川，您活动活动。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这传统相声腿子活斗公训女的片段。相声舞台上这腿子活还有很多，像仿学京剧的洪阳洞、乌龙院、武松打虎，仿学评剧的珍珠山都非常有名。因为腿子活的特殊形式，每每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都能够获得非常火爆的演出效果，深受广大相声啊、戏曲啊、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咱们本次的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蔡琴带给我们的《人生就是戏》。在这里，导游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最呀最喜。So